今天我们的经文呢，在约翰一书一至到四节，经文是这样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很高兴你，我们今天呢是请到是从香港来的杨柏满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从上而来的圣诞礼物。我们将时间交给杨牧师。 好，首先呢，在这里呢是恭祝大家有一个健康蒙福和喜乐的圣诞。我想每一年的圣诞节呢，大家都会花很多心思想想送些什么礼物给你身边所爱的人呢，你或者你的家人啦，或者你的朋友啦，又或者呢你每一年呢你都收很多的圣诞的礼物。但是圣诞是不是只是在乎礼物或者假期或者是旅行呢？有一个妈妈呢，她含辛茹苦地养大了她三个的儿子。三个的儿子呢都大学毕业了，事业有成，去了不同的城市那里去发展。妈妈年纪越来越大，有一年呢的圣诞，这三兄弟呢就商量送些什么礼物给妈妈好呢？大哥就说我会送一架最新型号的房车给她。二哥呢就说妈妈很喜欢看戏的，我会送一套高清的影院，最新的环湖的大银幕，环湖的音响。到了三弟呢，他就说你们都知道妈妈很喜欢看圣经的，但他视力呢就已经是越来越差了。这么巧我就认识了一位牧师，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呢是训练出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呢是能够将整本圣经呢是念出来的。咁我求佢割爱卖呢隻鹦鹉俾我。起初呢佢唔肯嘅。但係呢最终都俾我嘅孝心同埋诚意呢係感动咗。於是呢我就同呢个牧师买咗呢隻鹦鹉，我就会将呢隻鹦鹉呢係送去俾妈妈做圣诞礼物。好啦，圣诞节过咗去啦。三兄弟都收到妈妈嘅谢卡。咁喺大哥嗰张卡咧就写住，多谢你啊，架车咧我就泊咗喺车房。你知道啦，我而家呢个年纪咧已经好少出街噶啦。我嘅食物咧都系超级市场咧系送嚟俾我嘅。二哥张卡咧就写住，多谢你，你嘅高清影院咧我摆咗喺 basement 个地库嗰度。你知道啦，我对眼咧越嚟越差。听嘢咧又听得唔清楚，到三弟啦，佢张谢卡嗰度咧就写住我真系好多谢你，你系唯一一个系花啲心思送嚟呢一份嘅礼物。嗰只鸡咧好特别，亦都非常之好味，我已经食咗啦。嗱，一份好特别嘅礼物，如果唔知道点样用咧，就会是得物无所用。耶稣就是上帝给人最宝贵的礼物。但你又明唔明白这份礼物那个的意义呢？现在呢就让我们从约翰一书一章一至到四节，刚才主席读过的了，我们一起去看看耶稣降生的意义。让我们再一次我们同心祷告。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主， 我哋感谢你，因为你将你嘅独生儿子耶稣系赐俾我哋，让我哋能够系得着永远嘅生命，让我哋嘅罪系得着赦免，让我哋嘅生命得着更新改变。主啊，呢一份真系系几咁宝贵嘅礼物，我哋感谢你。你系永恒嘅，你嘅话语都系永恒嘅。当我哋打开你嘅话语嘅时候，愿意主你嘅灵就引领我哋每一个，让我哋能够进入真理当中。而真理同我哋嘅生命结合嘅时候，我哋就生命就能够得着更新改变。感谢你，听我哋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嗱，第一节嗰度咧就咁讲吓，论到起初原有嘅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嗱，约翰他称耶稣为生命之道，并且他作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他说我是听过、我是见过、我是亲眼见过、我是亲手摸过的。这个是非常之强而有力的见证。生命之道这个嘅道呢个字呢，原文呢就是logos 呢个字，英文嗰个 logic 逻辑呢个字呢就是从呢个字而嚟噶。信耶稣其实是能够通得过逻辑嗰个嘅思考，因为永恒嘅上帝呢是实实在在咁样，是取咗人嘅身体。进入了这个世界，赐给人有永远的生命。其他的宗教都是给人一个的道理，如果你这样做这样做，如果你这样生活，那你就能够找到神的了。但是基督教呢，它是给我们一个人一份从上而来的礼物，就是耶稣。现在呢，就让我们看看呢，人在耶稣身上呢可以得着那三份的礼物是什么。第一份的礼物呢就是救赎的恩典。第二节那里就说这个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都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其他的宗教都是叫人靠自己去赎罪，唯有基督教的信仰呢就是耶稣替人赎罪，给到人有救赎的恩典。人只要相信呢，就能够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第一份的礼物，就是救赎恩典。有一个好典型嘅反叛嘅青年啊，佢过住一啲花天酒地嘅生活，一啲好放纵嘅生活，饮醉酒啦，乱使钱啦，就系一个好典型嘅蛊惑仔嚟嘅。咁咧佢就同一班嘅黑帮咧系成日走埋一齐啦，甚至咧佢系攞刀系打劫。打劫人又傷了人，所以呢他傷了人之後呢，他就即刻呢就逃走，匿埋了一段時間，警察呢都找不到他。在一次很偶然的機會呢，他就經過教會，他收到一張福音的單張，內容就講到呢是冇人人呢是冇办法呢是透过任何的事物，包括金钱，而得着满足和平安。唯有是透过上帝的救赎的恩典呢，人才能够是填满他内心的空虚。于是他决定呢就参加教会当晚的布道会。布道会的讲员就说，耶稣爱罪人，愿意是为罪人是钉在十字架上。当时这个青年的心很激动，因为他过着这样的生活，连他的亲生妈妈 都放弃了他，都不想跟他有什么的关系，但是耶稣竟然是愿意为他死，就是这种无条件的爱呢，就使到他决定当晚在个报道会上就是信耶稣。他说耶稣的爱是将他的心融化了。信了耶稣之后，他自己走去警察局那里去自首，告诉警察听，说我哪日哪日几时我就打劫过那间公司，我又伤过人等等。连警察都觉得很奇怪，这个人为什么我们都拉不到他，但他结果会自己来自首的呢？坐完监之后，这个青年人他的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戒了烟，他不讲粗口，他跟他妈妈和他哥哥家人的关系是能够变得是非常之亲密。他妈妈当然是 很高兴他这样能够回转，于是就接纳他。这个青年人说，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救赎了他，改变了他，并且是带领他走前面的路。耶稣是能够令人是得着救赎的恩典，令人是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救赎的恩典呢，我们可以从两个的层面呢是去看，一个是个人的层面，一个呢是整个国度，整个世界的层面。在个人层面，很简单地说，救赎恩典就是关乎上帝，关乎罪，基督和信心。在国度的层面，这个救赎的恩典就是关乎创造、堕落、救赎和复兴。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人是因着罪的缘故而堕落了，但是神没有放弃过人，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人只要凭着信心就可以得着救赎，并且整个世界都能够是得着复兴。马可福音的一章十五节那里就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没错，人能够是得着这个救赎，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人只要是相信耶稣，只要是愿意悔改回转信福音，就能够得着这个的恩典。在国度的层面，圣经就告诉我们，神将来是会复兴万物的。就好像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那里讲，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会将万物跟他一同的白白这样赐给我们吗？既然神连他的独生儿子的性命都舍得给我们了，将来他更加是会将万物是赐给我们。但有个牧者呢，他就尝试从这两个的层面，个人层面和国度的层面，去为福音下了一个的定义。他怎么说呢？他说，透过耶稣基督，上帝就为我们成就了一个完全的救赎，从罪的审判当中拯救我们，使到我们恢复跟他有一同上帝是有一个正常的关系，也都让我们能够永远在他的复兴的国度当中跟上帝一起享受新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这个就是福音。福音不单只是关乎个人得救， 福音亦都系关乎整个嘅世界，整个神嘅创造，将来系得着复兴。所以第一份嘅礼物吓就系救赎恩典，第二份嘅礼物咧就系与神相交。喺第三节嗰度咁讲，佢话我哋将所看见、所听见嘅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点样相交呢？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如果人接受了这个救赎恩典，但是同上帝的关系呢就停了在那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因为神仲为我哋预备咗另外一份嘅礼物，就系同佢相交而得嚟嘅甜蜜。嗱，诗人咧，佢喺诗篇嘅27篇第四节嗰度，佢都话俾我哋听，佢都系喺度享受紧与神相交呢一种嘅甜蜜。佢话有一件事我寻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殿里求问。诗人是追求和上帝有亲密的关系，有甜蜜的沟通，一生一世在神的殿那里去瞻仰他的荣美。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日你和上帝的关系是怎样，你又渴不渴求这种与神相交那种的甜蜜呢？有一个弟兄，他患上了癌症，当时呢他未信耶稣，他的生活呢是很忙碌的，但是因为患病呢，他就在忙碌的生活就被迫停了下来，他要接受癌病的治疗，那他就有时间去反思他的人生。他说他是明白到，信了耶稣之后，他明白到神对他的爱再不是一个客观的理念，而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他用了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当一只羊咧，佢行错路，佢迷咗途，佢偏行几路嘅时候，嗰啲牧羊人系会用杖去打嗰只羊只脚，使佢行唔到。然之后个牧羊人咧就将只羊系抱喺怀中，抱住只羊同佢同行。咁呢个弟兄就话佢信咗耶稣之后，上帝就系咁样。在他整个的治疗过程，他形容他的生活就是医院和公园。在公园他有很多时间去看圣经、祈祷，和上帝有很亲密的相交，是他以前是未经历过，他很珍惜这一段的时间。而在他反思的过程当中，他看到他信耶稣之前他那种的人际关系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不和，而带给他自己，带给其他人有很多伤害。但信了耶稣之后，他就能够改变这种的关系。他也都看到在一个和谐的团契里面成长那种的重要。他说原来当他愿意亲近神的时候，神就能够和他有很亲密的相交。其实这个都是圣经的真理，是圣经的教导来的。在雅各书的4章8节那里就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最终这个弟兄他的癌病是得着医治。我不是说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的病都能够得着医治，因为医治那个的主权是在神的手里面。就算 病得不到医治，我们仍然是能够可以藉着祷告，藉着看圣经，我们跟上帝是有一个亲密的相交。这份的甜蜜和上帝甜蜜的相交，不知道你有渴不渴求呢？信耶稣得着的第一份的礼物就是救赎恩典，得着第二份的礼物就是和神是有一个甜蜜相交的关系，而第三份的礼物呢，就是喜乐是可以满足。在刚才读的经文第四节那里就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和合本的修订版呢，就译做使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英文的译本呢，就是 To make your joy complete。我们大家都明白，喜乐是在人的内心，而不是一个在外在环境的因素。所以无论环境是怎样，无论健康是怎样，无论你的财政是怎样，无论你和其他人的关系是怎样，你都可以因着信耶稣而得着从耶稣而来给你心里面那种的喜乐和满足。约翰福音的十五章十一节那里同样都是这样说，他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你可能会问，怎样才能够喜乐满足呢？个答案呢，在这里的经文呢，就是在上一节。上一节讲什么？第十节那里就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基督徒能够得着喜乐满足这一份的礼物，是因为他们愿意去遵守神的命令，是因为他们是愿意时常是活在神的爱里面，这样他们的喜乐就得着满足。有一位姊妹呢，她在过去大约十年的时间，因着一些家庭的问题，因着她和丈夫的关系呢，她是非常非常之不开心，她睡不到觉，她的失眠呢，是在这十年里面呢，是越来是越严重，有阵时一个礼拜呢，是只是睡到大约十个钟头。她成日发噩梦，情绪低落，慢慢就变成抑郁。在她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她有一位亲戚就邀请她去教会那里去跳赞美操。她听到那些赞美操那些动听的诗歌，他亦都知道这些诗歌的内容呢，其实是来自圣经的。他跳了赞美操几个月之后呢，他整个人都放松了，身体健康了，他找回那一种在心里面的平安和喜乐。而终于呢，他在一次的报道会当中，他亦都是决定是去信耶稣。他说信了耶稣之后，他靠着耶稣的帮助，他有好的睡眠，他亦都心里面是满有喜乐。正如刚才的经文所说，遵守耶稣的命令，住在耶稣的爱里面，就能够是得着满足的喜乐。这位姊妹找到这一份 第三份的礼物从耶稣的身上得着满足和喜乐。弟兄姊妹，你又怎样呢？你又找不找到呢？今天的信息是一个很简单的信息，人因着信耶稣就能够得着三份从上而来的礼物，就能够得着生命的改变。从刚才那三个的见证，我们见到一个的古惑仔，他是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因着他愿意信耶稣，他是生命是完全是扭转过来。一个癌症的病人，因着信耶稣，是能够得着和神相交那一种的甜蜜。而一个曾经有抑郁病的姊妹，因着信耶稣，是得着心里面那种的喜乐和满足。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命有没有因着信耶稣而被耶稣去更新改变呢？这三份的圣诞礼物，救赎恩典，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已经有了，但是有了之后，你又有没有跟他相交那种的甜蜜呢？你又有没有那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你都能够得着满足和喜乐呢？有一套的歌剧呢，就叫做梦幻骑士，英文呢就是 Man of La Mancha， 可能呢好少人睇过，但是呢套歌剧收尾拍成电影嘅，佢嘅主题曲呢，我想很多人都听过，个主题曲呢就是 The Impossible Dream，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听过这一首歌。歌剧当中是有一个疯狂的武士，他将一个妓女呢是当作皇室公主这样去看待，他爱这个妓女。而这个妓女从开始拒绝他，到最终是被这个武士感动了，而接受他，得着生命的改变。整个的歌剧呢是有一句的名句，那句名句呢是讲什么的呢？我先讲中文先，那句名句呢就说，最大的疯狂呢就是人只是看到这个世界的现实，而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理想。英文呢就是 Madness of all is to see the world as it is and not as it should be。 最大的疯狂就是只是见到现实而见不到理想，现实和理想就好像被一埲墙是隔开了一样。这个世界，一个理想的世界，是应该充满爱，应该充满喜乐和平安的。但是现实却让我们看到那种的不公平、不公义，那种的痛苦，甚至有战争。现实和理想就好像是隔开了，是遥不可及这样。但是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在这个圣诞节，我想告诉大家，耶稣已经是来了这个世界，他已经是拆毁了现实和理想那一埲墙。世界充满爱和喜乐， 再不是一个不可能的梦，再不是一个 impossible dream。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接受这一份从上而来的圣诞礼物。如果你未认识耶稣，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很想接受这份的礼物，你可以在心里面去跟着我这样说：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我的罪是被钉死在十字架。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我相信你来是为了爱我救赎我的缘故，我愿意接受你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我愿意承认你就是神，你就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将我一生都交托在主耶稣你的手里面，求你带领我，求你帮助我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你是已经得着这份的救赎恩典，但你又愿不愿意得着其他那两份的礼物，和神相交那种的甜蜜，同埋无论乜嘢环境都有喜乐满足呢？如果你想得着呢两份礼物，你亦都可以喺心里面跟住我咁样去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嚟到呢个嘅世界，系让我系能够得着救赎。主，我已经是属于你的，但我跟你的关系都好像还是很疏远这样。主，我愿意从今天开始，藉着看圣经，藉着祷告，跟你亲近，跟你有一个甜蜜相交的关系。我亦都愿意是能够得着你所赐的喜乐平安，无论环境是怎样，无论健康是怎样，无论我的人际关系是怎样，但我知道只要信靠你，我就能够是得着喜乐满足。求你继续是引领我的生命，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